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拜登的白日新政会为美国带来什么改变呢？ 十万八千里，请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告峰。 现在就是同时间赛跑，如果他可以短期内将疫症控制了下来，这是他第一个的功劳。同时即疫症完了之后怎样复原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英国推出港人 BNO 5+1签证计划，星期日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睇唔到会有大量港人移民英国。面对新政策，港人会有咩反应？行会成员叶刘淑仪提出处理双重国籍，认为外籍港人要放弃居港权同埋投票权。你有咩意见？你又有冇谂过移民啊？城市论坛星期日正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一节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来到1月31日广东广西老店，今天星期日。我们开始之前呢，就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小心火种，尤其是去郊游的听众或者郊游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的郊野呢近来太多人去郊游了，草都已经踩到都黃曬，如果大家再不小心火種，你就更加令到個郊野承受太多的壓力了。好，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廣東廣西。在直播室裡面就有我小弟梁敬國，還有文傑華教授，而在電話旁邊就有我們的飛哥。 飛哥早晨。 早晨啊，飛哥。 好。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哇，今天的題目呢，就我想飛哥呢就要成為主力了，因為講一些中國哲學上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啦。題目呢就叫做惻隱。惻隱呢，小弟一看見這個兩個字呢，其實是怕一怕，因為不是很懂得說。雖然呢， 那你也有惻隱之心的。 雖然是啦，自小呢人們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知道其實如果沒有錯，飛哥要改正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好像是出自孟子的，是吧？飛哥， 是啊， 是公孫丑篇， 是啊，公孫丑篇上篇嘛，咁就話又見到孺子就嚟陷於井，咁就人皆有之，就好緊張要救佢咁樣。咁但係其實惻隱之心或者惻隱呢樣嘢，咁其實如果我哋講一句説話，就叫做應該係普世價值嚟嘅喎。 嗯， 又唔一定係淨係中國哲學先有嘅呢樣嘢，係咪？ 咁你知咧，中國哲學咧就真係將人嘅定義咧就係一個道德嘅本主題啦嚇。咁、就於所以咧，以前就好簡單咁講中西文化嘅一個重德嘅文化，一個重智嘅文化。咁但係中國文化好多種嘅，即係只不過儒家成為主流咧就講啦嚇。如果道家又唔同講法啦， 法家更加唔同啦 嚇。係啊，所以一個測隱咧，為咩而測隱？有幾多會受到你自己嘅文化或者個社會嘅價值影響咧？就有排講嘅。咁但係咧，你都起碼知道一個所謂道德上嘅是非善惡。嘅判斷先得嚇，咁呢個咧就算希臘哲學咧都唔會唔同意嘅。 嗯哼，咁但係如果講開希臘哲學，我嘅印象之中其實希臘哲學係重智為主嘅喎，重思辨為主嘅喎。 冇錯，咁但係佢會覺得咧道德都係知識，德即是知啊嘛。咁呢個蘇格拉底講啊，即係佢唔會怪佢都有啲人咧做唔到道德判斷咧，就唔係因為佢。做不到，而是他不明白或者他不夠足夠的知識、但是 在中國的哲學來說，他覺得這個德這件事、譬如剛才你說岑日飛說的在孟子裡面這個這麼出名的篇章、其實我們中學的時候讀中文的範本，其實有些有讀的，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讀、即人皆有惻隱之心、啊、即如果惻隱是非，修護慈養之心，如果沒有就非人也了。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說孺子將入於井，變成一個小孩就跌落井，你都有一個不忍之心。那段呢就很多人都懂背，默書也都默過。 是 啊。是啊，即好像這個是一個公理來的、就不需要再去辯護，用邏輯去論證的。 飛哥怎麼看啊？飛哥去惻隱這裡、 我首先要說呢就是好多人都冇考究啊！恻隱之心嘅隱字點解用一個隱蔽嘅隱？所以有好多人咧、我以前考學生咧，好多人答都答錯嘅。佢隱字咧用咗容忍嘅隱。有啲甚至寫錯，就將嗰個恻隱之心嘅隱啊隱字咧係隱居嘅隱，隱蔽嘅隱係用依、這個係耳仔邊咁啊。其实就是根据部首咧，就左浮就右泣啊嘛。所以个耳仔就代表浮，浮就代表三。咁啊，点解有啲人咧就将甚至将个隐字咧改咗做树心边？但如果你改做树心边咧，嗰、个就唔系读个隐字喎。好多人话喂，恻隐个恻就系树心边，个隐字点解树心边咧？但如果你改个隐字由呢个耳仔边改做树心边咧，嗰、个字系读个印。不是恻隱變成恻隱。而家印呢跟個隱又不同，印呢就解做咩？印就解做煩悶。變咗你個心，恻隱之心變咗一種煩悶之心。咁就完全唔同，所以一定係要耳仔邊嗰個隱。咁就點解無端端要耳仔邊嘅隱？好多人呢我以前有啲篇章呢就唔用恻隱，費事你唔明點解無端端要隱。就攞咗個另一個字叫恻達之心，達係大達地，個達嘅音就係嗰個係坦白嘅坦，改咗做樹心邊。咁咧，但係就唔讀個唔係讀個坦喎，好多人讀個恻坦喎，係恻達。所以依個咧恻隱咧，依個隱就嗱，依個隱咧，你可以記住，隱咧其實係隱係閉嘅意思，隱閉啊。清朝有個殯古專家叫做這個是段玉才啊，段玉才就解隱者就閉也，但如果看說文解字呢就說隱是痛，恻都是痛，隱都是痛，但兩種痛應該不同的，恻的痛和隱的痛是不同，恻的痛應該是比較外顯的，隱的痛講明隱嘛，那就藏在心裡，所以那種藏在心的痛呢更緊要過外顯的痛。所以个恻隐嘅隐咧，其实你有种痛，但嗰种痛咧唔系自己痛，系见人痛，你唔忍心，唔系你自己话系好痛好痛，我好恻隐啊，好痛啊，系人哋见到人哋好惨，而你唔忍心，然后嗰个恻隐之心先出嚟。 但系飞哥会唔会仲有一个理解咧？就系、话，因为个后来你睇到前文后理咧。他就说人有四端嘛，就是恻隐是非修护慈养。那个端呢其实就是埋藏在我们的公心里面的一个种子。那这些就是要慢慢去栽培出来的。你是有一样东西，但是呢你后天都会影响到你发不到出来的。 咁所以咧，个隐字咧，其实系话隐而未显，而需要教育或者需要实践。嗯， 系隐而未显啊，所以叫恻隐。所以咧，嗱，依个恻隐之心咧，如果你头先阿文志话你讲讲话唔止四端啊，点解要四端咧？最重要系恻隐之心咧，就并唔系话恻隐之心重要过依个系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慈养之心。 嗯， 又话你万子讲依四端咧，只有呢个恻隐之心嘅 example， 讲咗个例子。但系其他嗰啲咧就系、是、由此观之，所以话有恻隐之心，所以有羞恶，所以有慈养，所以有慈悲。但系依三端咧系冇 example 嘅。 嗯， 所以我哋话依个恻隐之心，个个都讲咧，因为佢俾个恻隐之心出嚟。然后佢嗰个例子咧，嗱、這个例子好重要嘅。 嗯， 呢、這个例子要讲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足戚恻隐之心。嗱，嗰时好多人读错嘅，读咗个述字，即系就陈述个述，佢系改咗个陈述个述字，个参正改做住心边，读个足戚。咁呢个足戚恻隐之心，嗱，依句说话咧，我哋以前老师教咧，仲冇人讲嘅，即系嗰啲书啲老师咧，求其就照，即系望文生义照讲嘅啫，照读嘅啫，我哋照背。其实呢句说话咧，如果你有一个哲学性嘅解释咧，叫做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足戚恻隐之心。最重要嘅字系咩字啊？最重要嘅字咧，如果你话孺子入井，最重要嘅字就叫乍见。 嗯， 乍字。 乍字系突然间。 系、啦，所以恻隐之心嗱，如果你以哲学嚟讲啊，恻隐之心系你一个本心嘅情谊，嗰、种系一种道德嘅情感，恻隐。是非修护，依、這个慈养都系道德情感嚟噶，依、个 example 嚟噶。但系呢个情义咧，一定系突如其来。 嗯， 所以个乍见个乍字好紧要噶。 系 系，你经过深思熟虑啊，然后哇，我而家有恻隐啊，成日而家你而家完全毫无准备，完全冇度过、 嗯， 然后你就啊，好有一种嗰种叫咩叫足戚啊？足戚就话吓一吓惊一惊， 系、 嘛？你跌落井啊！你下下惊嘅，下下惊惊嘅时候咧，嗰种恻隐之心就会呈现啦。 系啦，所以咧佢仲未经过好多人嘅曲折啊，就喺扭曲啦吓。咁咧佢系一个当下，因为嗰阵时我哋以前中学时候成日都讲当下直觉嘅体证啊嘛。 系啦， 系啦，就话咧我冇心理准备，但系咧因为咁样，我冇受到任何其他。无论是文化政治等等的考虑呢去影响我的道德判断的。而突然间见到一件这样的个案这样的事情就立刻涌现了一种很不忍的心即是不想发生的那件事。所以呢跟着在那个篇章里面呢就讲很多我都很好笑的例子如果是很真实就是说不是因为识那个小孩的父母或者他是我老板那就更加不想了或者就犯快点要做些事了。或者邀遇于香港朋友，即系人哋话你诶唔做啲好事，唔去救佢啦。甚至最好笑咧，就系非护其声而言也添啊！即系话怕佢跌咗落去咧，又唔系死得，又嘈冤巴闭咁样，咁咧就好怕咗佢把声，咁啊于是做咁多事，但系完全喺啲事情未发生之前啊，当下嘅嗰个情况，你系唔想去发生。咁呢个咧，所以恻隐系所有道德嘅纲领啊嘛。咁其他引申出嚟嘅，譬如恻隐是非、修护慈养之心，都系由恻隐开始。咁所以佢可能都未必需要再去举证啦。 咁呢个其实系咪归根究底喺翻孟子嘅人性本善呢、這个咁样嘅前提底下？ 嗯、 但如果有人性本恶嘅话、 嗯， 如果呢个系成立嘅话，可能恻隐之心就唔存在噶咯？系咪可以咁讲咧？ 阿飞哥，你讲 啊？唔系因为咧，嗱呢句说话咧，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咧，好、多人都系即系叫做咩？即系叫做睇表面正功。 嗯， 因为好多人最容易觉得，哇，喺、嗰、那个人系连续杀人犯，哇，杀咗不停杀几多人，唔知残忍到飞起。你话 Hit 嗱，杀咗成600万犹太人，你冇话 Hit 嗱有恻隐之心啊？何来啊？所以问题就话要证明咪？你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举足 N 咁多例子，证明好多人系冇恻隐之心嘅，咁咪就可以推翻啦。即系叫胡说乱讲，就明白其实孟子所讲嘅唔系讲表面正功，系讲话当你突然间乍见，突然间你良心发现，突然间你叮一下，觉得自己有种恻隐嘅时候咧， 嗰種惻隱之心係從何而來？係有人教你啊，有人 educate 你啊，又唔知點啫，而係完全冇嘅。所以佢只係講個本源啊，即係講個根源。根源係惻隱之心嘅根源，係你有，不過問題你冇發出嚟，你唔知道，唔知道你咪變咗好殘忍咯。 啊！但係飛哥啊，或者係梁敬國，我都覺得有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啊，你以希特拉為例都好啦、 嗯， 我亦都相信咧，佢會對某啲即係唔係他者嘅東西，包括佢自己隻狗， 係佢對隻狗好好 好好㗎嚇。唔係佢個女朋友又係叫伊娃啦都嚇。咁、咧即係呢啲都別或者對某啲人嘅細路啊，即係都曾經你睇到啲照片咧，都好似好親愛咁樣啊。完全係另外一個面孔，但係咧佢特別係對某啲族群咧。是深恶痛之，仲要赶尽杀绝。咁咧就，所以其实孟子要讲嘅见孺子将入于井咧，系无分你嘅种族或者利益或者利害关系，或者对佢有冇偏见，而系一视同仁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就是个普遍性咧，系我哋嘅着眼点啊。 嗯。咁但 系问题就系话，问题就系话咧，就话你就算 Hitler 对只狗好有恻隐。但是而家孟子所讲啊，你佢而家讲嗰个例子咧，叫做四端啊。端啊，从咗头先讲话，文杰华讲啊，隐而未显嘅解释之外，端啊都系另一个叫做开始。 嗯， 系一个种子嚟嘅，一个火种。 系， 所以后边讲咗火之子言，传之子达。你个火种，如果你唔再点而点做咗个火种，如果你问题你唔再活佢，再庆幸将啲火烧大咧，佢就即刻熄噶啦。 嗯。咁佢永远就埋藏咗喺度啦。 如果只狗有恻隐，如果佢挖抓住呢个恻隐，然后将佢扩大，佢咪会杀好太人咯。 嗯， 但系佢冇嘛，所以个火种咪即刻熄咯。 嗯， 啊，佢只系闪一闪。 哇，你个解释非常之好，即系话佢冇扩张到，所以点解咧系要扩而充之啊？ 系咯， 嗯， 即熄噶，系嘛？ 嗯， 扩而充。 一个最好嘅例子咧，就话可以讲嗰个恻隐之心嗰、那个就先喺孟子嗰个叫做《梁惠王篇》上嗰度都提过啊。 系， 由嗰时佢就话系向呢个齐宣王推行呢个仁政啊嘛。 系， 齐宣王咧，我谂听众可能唔知道边个齐宣王啊，但系齐宣王嗰个老婆咧，我听众个都识嘅， 周慕艳啊嘛， 冇错啦。你话齐宣王知边个？你系周慕艳啊，个都识。有事啊，钟无艳；无事就夏迎春。咁啊，钟无艳咧就即系嗰个劲丑噶嘛，四十岁都未嫁出噶嘛。有出电影名叫《钟无艳》嘅，好似系梅艳芳就做齐宣王。 嗯， 啊，依、這个郑秀文就做依个钟无艳。 咁记得。 张柏芝就做夏迎春。 嗯。 啊，杜琪峰导演噶。2001年的电影来的。那你知道了，你知道齐宣王呢，他就问孟子，喂，我想做霸主的，怎样啊？那孟子就说你要行王道，保民而王。你齐宣王说王中我得呢？那孟子就立刻说，哇，我听过一个胡合的人讲你，见到在朝廷上有人呢就牵着只牛一个祭祀，那你位啊，见到你牛在那里号速啊，号速啫。呢、這个系好就好似发震啊，成只牛震晒啊，叫啊，喂你唔好啊，你唔好啊，你唔好拎佢就系叫咁话，唔通废就系话唔使攞个羊代你代替只牛啦咁样，咁就孟子话嗱，呢啲咪亦叫做你有人心咯，即系有恻隐咯， 系冇错， 即系赞佢嘛。咁但系结果齐宣王后来落实，到结果系一个唔好嘅皇帝， 嗯， 佢侵占咗燕国。结果你搞到咧，即系民不聊生，搞到民暴乱，就引起啦。而家呢个流行名词啊，引起呢个外国势力干预。而家系最清楚噶啦。当时系唔止一个国家喎，而家你话边个咩干预内政喎？系五个国家喎，韩、赵、魏、楚同埋秦国五个国家干预，佢咪要撤军咯？ 嗯。 所以佢变咗佢衰咪衰咗，咪变咗佢问题，佢有恻隐都冇用嘅。孟子仲赞佢嗱，呢啲叫仁术。我哋讲人心仁术，咪就恻隐咯，讲人心。 但系飞哥啊，会唔会咧？其实齐宣王都有一个不能抗而充之嘅情况咧。嗱，因为佢见到只牛喺度震啦，咁于是咧就不忍，佢都认嘅。因为孟子问佢嘅时候，佢认。 咁但系跟住佢攞只羊嚟代替啊嘛。咁但系咧，羊系唔识震啫，或者我唔知啊吓，或者冇睇到佢啫，咁就冇恻隐之心啦吓。咁但系我哋唔 孟子指正佢啊嘛，佢话我用羊嚟代替啲牛，啲老百姓啊个个都话我呢条友。羊啊平啲嘛，牛啊贵啲嘛，系叫孤寒， 留翻自己食。 个都误解我其实我都唔莫名其妙噶，我都觉得个人咁孟子就解释佢话问题就系由于啲咩？由于你系见牛就不见羊。 嗯， 你见到只羊一样会射只羊叫佢唔好去制止噶。 嗯， 有啲见牛不见羊，所以呢个 O K 嘅孟子，所以问就佢话，你好多人话孟子虚伪啊。呢啲講個叫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啊嘛， 係 聽到只牛喺度，嗱牛會喊嘅，放牛嗰陣 啊， 咁你就唔想食佢啦，你唔見到佢就可以食，係嘛？ 所以羊咧最受歡迎，一又唔知死又唔會表達嚇， 所以有羊股羊股啊嘛。咁但係譬如我哋講咁多咧，呢個恻隱其實係唔一定話係。与生俱来的，可能是有阵时系去慢慢慢慢教导下，而去增进、或者系将佢带翻出嚟嘅。因为有可能有啲人本身直情系冇呢个咁样嘅感觉，冇呢个咁嘅情感嘅。 嗱、如果我哋以前读儒学咧，就唔系咁讲嘅，因为阿梁敬国你头先话咧，即系人即系人性本善论咧，我记得即系我系上卢思光老师嘅堂啦，咁佢就。加咗一个注释咧，就唔系话一定你系向善，而系话你有向善嘅倾向啫、所以孟子都有话咧，好似水向下流一样嘅吓。咁、咧就你有呢个倾向，但你好容易系俾人阻挡，俾一啲嘢阻挡咗。咁但既然你有呢个种子，有呢个倾向咧，其实系有希望嘅，可以咁讲。 系。 咁亦都可以教嘅。 系咯。 系啦，可以教 的。即係有陣時心理學上佢都有呢啲咁嘅實驗噶嘛，即係有個人或者個細路之前可能啲是非觀念係冇乜嘅，將佢分開兩組人，一組人就教佢啊呢、這個禮義廉恥啊，另一組人咧就由佢自生自滅，冇任何嘅教導出嚟係真係好唔同噶喎，兩種人咁即係得出嘅結論就係話，其實你所講嘅四端又好，或者恻隱之心都好，其實。是真的要引发出来同埋要教导的、不一定个个人都有的。 但是得意中国哲学有讲财性的，应该飞哥去讲一下。嗱譬如你自己都有个小朋友啦，是不是你睇到佢成长，或者我哋当见到一堆小朋友喺度嘅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譬如隻猫受伤咁样，你就会睇到呢，其实未教佢嘅可能两岁佢都会走去呵护啊，走去呢就觉得你痛唔痛啊，即係诸如此类咁样睇到佢啲表情。但有啲系顾住，继续踢波，继续唔理，或者踢只猫添。 系啊， 吓两样都有嘅。 系咯， 系两样。咁咧即系中国都有一种财性论嘅，但其实你有隐而未显嘅道德嘅感觉嘅，只不过咧就系、是有啲更加容易透有出嚟。第一，佢个财性重咧就系、是、同情心大啲，吓强啲。有啲就要提佢，嗱你唔好踢只猫啊，猫会痛噶。睇你痛唔痛啊？即系诸如此类，佢都有种明白喎、 啊。系咯，因为嗱，如果讲开呢样嘢，譬如我哋细个嗰阵时，有阵时其实细路有阵时都几残忍嘅， 好残忍。 尤其是对一啲手无寸铁、俾你细又反抗唔到嘅生物咧，唔一定动物咧，譬如中意整死啲蚁啊， 系啊，围住嚟烧 啊，系啊，搵啲曱甴嚟都掹佢啲脚啊，即系嗰种睇法就系话。令你會產生是不是真的人性本善和恻隱之心是已經隱藏了呢有少少大的問號在這裡、 喂阿飛哥怎麼說阿梁敬國有很大的問號 喂他那個教呢就是說中國教了幾千年咯就是說你有沒有恻隱之心恻隱之心是本來沒有的是教出來的那就是中國的孫子就說這件事咯 是啊 他認為一孟子讲话人之所以于禽兽己稀嘛，咁啊孙子就讲冇呢个己稀之性嘅，即系样样都教出嚟嘅。但教出嚟咧，你教咧需要时间嘅，需要一个、一段时间慢慢日积月累咁嚟教你嘅。但系问题咧，我又去翻头先我哋讲嗰个孟子嘅说话，叫做今人乍见，你嗰种突然间民生嗰种恻隐之心咧，唔系教出嚟嘅，系突然而嚟嘅。所以你點解會有一個你突然嚟，你一捉住咗咧， 然後你將佢抗議通知就 OK， 你可以唔抗議通知咪即刻熄嗰個火咪即刻熄咯。但係你炸建啊，炸建嗰個過程啊，唔係教嘅，唔係慢慢教，係你自己問題，你會突然間發現係一種，如果你之後講叫情，阿茅山所講叫情現， 係 本身個情現， 係， 所以個唔係教嘅，而係你，所以你個教個目的咧，唔係講我呃啲嘢俾你，要你人聽。 咁你有良知啦， 今年學上嗰種咧。变咗你学到好似三天生，然后就变咗弗洛伊德所讲嘅叫 super ego， 系 嘛？嗯 ，super ego 一变咗好似有一种天 超我啊，系啊， 超我。但你嘅问题咧就话你系乍见而嘅浮现，所以佢嗰个中国传统儒家嗰种教育方式叫要启发你， 嗯， 系填鸭式咁你听一啲嘢， 系 启发咗之后咧，你必须系一个衰人，你突然间良心发现咧，你都唔同咗，所以佛家变咗出现一个叫咩？叫做立呢个系 听新闻先。 好啦，飞哥，我哋听新闻先。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面对疫情反复，要采取更果断同更严厉的措施严控疫情，会继续推行并扩大需检必检、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三方面的检测措施，务求达至清零的目标。陈肇始在网志形容，本港的疫情仍然反复，今个月15号至28号期间共有9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源头不明的个案有346宗，占全部个案的大约 38%。 他说病毒检测是压制疫情的最重要一环，当局已经按区域有针对性扩大强制检测，目前全港已经有超过100栋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至今已经划出佐敦、深水埗、油麻地、旺角和红磡作为四个指定区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力争清零是首要抗疫目标，防控疫情工作会按实际的情况出发，以快、准、狠的战略防止病毒传播，不排除在短时间内需要在不同区域以不同规模或者形式展开强制检测。政府已经要求各部门在人力和资源配套上充分准备，以便在短时间内启动部门人员参与前线抗疫行动。张建宗在网志说，短短一个星期已经进行了三次受限区域强制检测的行动。自第四波疫情爆发，环保署和渠务署联同港大组成的专家团队采用研发阶段的方法辅助抗疫，进行渠网分析和策划取样检测。胡志别克确诊首宗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正在居家隔离，健康情况良好。卫生部副部长尤苏帕利耶夫说，一名十岁女童和家人一个星期之前由亚联酋返回乌兹别克，她在机场接受快速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到一间医院进一步检测，最终确诊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乌兹别克暂停和英国、意大利、德国、丹麦、奥地利、澳洲、荷兰和南非八国的飞机航班，直至3月1号。英国在脱欧之后寻求加入由11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说，将会在明日提出申请，并会与日本和新西兰的贸易官员通话，预计在今年第一季进行会谈磋商。若果英国成功加入协定，将会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要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目前由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11个国家组成，成员国的总人口达到近5亿，是全球第三大自贸区，创造全球超过一成三的收入。

人都是动物的一种的、 嗯、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即教化的话，就算乍见的时候可能他觉得咦这个都是事实来的、 嗯、 经常发生的啦，跌了就跌了，他不要踩，会不会是这样呢？ 嗯，飞哥怎么看？ 这个梁建国呢就似乎误解了孟子，以为孟子是反对反对教育，即是话咧，佢意思即系话你嗰个细路可能成世，你个女个群个同学可能成世都冇善之心嘅。咁但系问题咧就话佢问题就唔系表示佢个本性唔得善良，而系话咧佢系冇一个后天嘅修养嘅配合。所以你如果有个后天嗰啲老师好啲教佢咧，但系点教法另一回事。即是个教法咧，就唔系呃佢话你，你唔得啊！你如果你第时你抢人嘢咧，你要罚啊咩食嘅，未必能够教得佢有恻隐。 嗯， 用一种佛嘅教法啊，依、這个系要又要流堂啊，又要咩要记过咁样，未必能够发挥到个本性。但系通过另一种教法，令佢自己发挥。所以我哋头先讲嗰个教咧，就话头先我啱啱休息未讲完咧。就话点解佛家有个讲法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咧？ 嗯， 话你问题你一呈现咗嗰个咁样嘅恻隐啊、慈悲嗰种心嘅咧，你可以能够啊即刻捉住咧，你就可以能够立地成佛噶。但系唔需要慢慢话要好长时间慢慢感化喎。 嗯， 放下屠刀同立地成佛嘅立地就即刻就可以成佛噶，可以去到呢个地步噶。但系唔系话你需要十年八年嘅感化，然后你依个咁样嘅杀人犯先至可以能够领悟，唔系呢个问题，佢即刻佢可以。所以你嗰个细路咧，你慢慢教佢，可能教一世都教唔到，都系冇杀人嘅，都系抢人嘢嘅。 咁、嗯、但系飞哥，你点睇财圣说啊？即系有一啲咧，有啲人就真系好好有同情心嘅吓，或者咧就好好容易到呢一个善恶是非呢啲咧就有一个敏感性，但系有一啲咧就完全动物性多于一切嘅，即系可以话，有时睇到细路佢哋都系动物，有时甚至似小魔怪，可以弹开就打啊，即会蟋蟀咁样吓，咁咧就财星你又点睇咧？ 嗱嗱，阿文杰话咧，依类你讲个财政嗰只人有一样米就养百样人啊嘛，人有唔同嘅财政啊嘛，所以个教法咧有各种唔同嘅 approach 嚟教，所以有啲人咧嗱，恻隐之心咧用喺医生度系最好嘅，因为恻隐之心我哋通常话啲医生好咧叫人心人术啊嘛，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另一个讲法，恻隐之心人之专就可以叫人心啊，咁但系叫做咧恻隐之心，其实记住。呢、这个不过是一种道德的情感，是孟子的一个 example。其实不止四端的，可以 N 端的，你说慈悲之心、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其实都得的。它不过是那个本来那个本心的一种表达出来的一种面相。所以呢问题你说文杰说你说你个人呢有不同的财性，所以有些人呢你可以通过那个恻隐之心的进路去令佢明白佢自己嘅本质，但系漫展讲出四个 example 啊、 嗯， 你唔一定用恻隐噶，你可以用修护噶，可以用慈让噶，可以用是非噶， 嗯， 嗰啲就唔同嘅财性啊。有啲人个是非心特别重，讲即系是其是非其非，个是非之心特别重。咁呢样嘢咧就可以话有啲人咧个恻隐就不特别有容易有感觉麻木，咁用恻隐咯。但有啲人咧就讲咩叫是咩叫非，咁嗰样嘢咧就唔同嘅财政，所以有个人咧后来就将一样嘢代替个恻隐之心，用呢个恻隐呢样嘢咧系将佢抗而通之，呢个人就叫王阳明。 嗯， 佢咪揸住呢个四端嘅，唔系恻隐之心，佢揸住四端嘅是非之心，将佢抗而通之就变咗另一个 term。就是代替成个四端或者代替个本身就叫做良知。 嗯 嗯。 那个就不是恻隐了。因为你有没有良知的、是吧、所以他王阳明的财政就不是恻隐的财政，是良心的。 良知他都是一种财政。是没错。这个是讲得是很好的。那所以呢有人就将四端所谓恻隐是非修护慈让之心呢就引申为恻隐就是人公心是所有道德的纲领嘛。咁然之後是非咧就係正當性，即係所謂義啊嚇。修護之心咧就發展成為禮啊， 然之後辭讓咧就係治啦。嗱，你知唔知喺呢個情況之下，應該要讓俾有需要老人家喺公巴度要坐咧，或者係嗰啲叫關愛座咧等等嚇。咁咧呢一個咧係一路發展出嚟引申嘅嘢，但係誒測隱都係一個綱領啦。但係咧，我又想問翻個問題，其實咧對道德之是非嘅分辨咧，啊其實都係一個都有財政嘅問題，但係財政亦都可以咧係俾呢一個教育啦，或者係多啲生活嘅體驗咧去發揚或者更正嘅嚇。咁啊頭先咧阿梁敬國咧，你就話最適宜做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話人心人術，應該係飛哥講下人心人術咁樣。但係咧法律又點咧？就好麻煩嘅，即係如果你咧好多惻隱之心咧喺法律嘅判斷上咧，啲法官成日都話嗱。你引導陪審員都叫你不要一面倒去看個問題，即使表面好像很明顯，但你都要從多方面去衡量嘛。那嗰陣時又點樣去調教咧？嗰、那個測隱係咪又要稱下佢咧？ 咁、 我諗啊，文傑話咧，如果你做法律咧，你就不是靠嗰個測隱之心，反而靠嗰個是非之心。 係 係啦，唔係做重視嗰個是非嘅問題，咩叫啱咧？叫唔啱？就唔好混混即話你有測人之手，你反而變咗你判決嘅時候咧，反而有咩有種呢個係偏差。 嗯， 因為你同情嗰個被告，咁你變咗判決輕啲咯。 嗯， 但係嗰一個問題就叫是非之心。但係呢樣嘢咧，其實仲要講嘅。孟子舉四端咧，只係一個 example 一個例子，就表示佢用呢個四個唔同嘅 approach， 四個唔同嘅面向，係舉出嗰個人有一個本來。嗰、那個善性嗰、那個，即係佢叫扶為不善，非財之罪也。嗰、那個善啊，但係咧，你如果你只有重視，哦，有四端，咁你好容易就得出嗰個結論，就話我有惻隱之心，不過係只得咗所謂四端嘅四分之一。 嗯嗯， 有四樣啊嘛，惻隱、慈讓、是非、修護。咁你話得惻隱，仲有慈讓咧，仲有是非咧，仲有修護咧？咁你咪你話我只有差之心係咪真係得四分一樣嘢？我四分三未有啊，係咪四樣嘢先有齊先得啦？其實嗰四樣嘢係平起平坐嘅。 嗯， 你得到任何一樣嘢，將佢擴而充之，你其他嘢全部嚟曬。 應該通嘅，係啊， 通曬嘅全部。 係， 因為你問題根據你個財政，你選擇邊個進路？ 嗯， 啊，每樣嘅財政有啲人特別個恥感啊，個羞恥感特別重嘅，咪用羞恥之心嚟去。入去 公公佢咯，如果唔知丑就惨啲咯。 系啦系啦，所以问题唔系话四分一嘅、其实系 N 种表达。 系啦，嗱，不过咁啦，即系我而家对法律咧就越嚟越咧多咗啲思考嘅吓、即系因为而家呢个社会咧都少咗恻隐之心，同埋少咗关，即系嗰种叫做同理心啦吓。嗱，譬如舉一個例子咧，我有一個即係執行法律，即係個律師嚇，佢就話佢後來點解唔做律師，就係佢有一次咧，因為一個阿婆咧買街邊嗰啲小販啊，咁咧就冇錯，佢唔係好跟規矩，咁於是咧就拉咗佢啦嚇，衞生幫拉咗佢咁樣，咁就喺庭上咧，佢就真係好慘，因為所有嘢充公，佢真係無以為繼啊，孤獨嘅老人，咁大官都罰得佢好重。即系都系执翻正嚟做啦吓，咁咧就佢就觉得佢对佢有完全嘅同情嘅心嘅，明白嗰个处境，咁亦都佢都系喺北河街嗰啲地方长大，咁佢觉得呢个生态佢明白，但系咧佢冇其他嘢可以做，吓、即系因为如果你要执正啊，你系违反点样样嘅即系卫生条例咧，或者你唔应该嗰度摆档咧，咁就冇噶啦。咁啊，系咪即系嗰个所谓酌情去到咩程度？而家都系好睇个官。 呢个系事实嚟噶，因为嗱，啲法律条文就写咗喺度噶啦。 系。 咁就你执唔执行嘅咧，就当然事实系咪佢真系犯咗法啦？ 嗯。 如果佢真系犯咗法嘅时候，咁就会根据嗰、那个犯法嘅情况。咁通常香港嘅法例梗系由罰款啊，或者坐口監啊，由幾多錢到幾多錢啊，最高罰款幾多咁。咁其實喺判決個罰款嗰個程度上方面咧，其實個法官係有一個權力喺度嘅。 嗯， 因為通常佢咧寫就最高罰款嘅啫，通常。 嗯嗯嗯。 咁最高罰款可能佢好犀利嘅，可能50,000蚊咁樣。 嗯。 咁但係如果 是那個情況底下，這個阿婆真的是她的唯一生計，個法官其實就可以有罰一蚊都是罰、罰十蚊都是罰、那沒人會說你是破壞了個法律的、破壞了個法治的、因為你定了她罪嘛、她是有罪、只不過在個罰款那裡或者在個懲罰的程度上是怎樣、我們以前我們小孩的時代都聽過啦，有些裁判官就專門對啲弱勢社群咧，就判咗罪之後咧，就法庭之後個咩傷咁樣，好似係俾啲扶貧嘅傷咁樣，係可以去接濟下佢喎。以前啊，以前嘅事，而家冇啦，而家冇咗呢件嘅事。咁所以就係話喺嗰個事實同埋喺個人情上邊，其實仲有中間地方係俾人係可以走。只不過我哋最近睇親見。 是啊、 法庭的判決都是從嚴那裡來去做，其實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呢、對個社會本身是不是一個好呢、社會如果撕裂底下，通常有人如果我們辯論的時候當然說自亂世用重典、但是就算自亂世用重典這個辯論題目呢，都是正反兩方面的嘅爭拗嘅論點噶嘛，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個社會重回正軌？嗱，而家我哋拜登啊，所謂嘅美國總統咧、都話：，我係美國人民嘅總統，我哋要治愈我哋分裂嘅國土。咁但係你都係咁樣講嘅喎。咁但係你講冇用噶。這個西方社會所謂 talk is cheap， 講係好平嘅啫，我噏都係噏嘅啦，隨口噏咪當秘笈啊嘛。咁啲人要睇佢做嗰樣嘢先得啫嘛，即係所謂見其言就觀其行，見其言啫，聽其言嘅啫。最重要就係佢做緊啲乜嘢。即係所以我就話喺個過程之中，究竟個人有冇惻隱之心咧？嗱，其實呢個惻隱之心唔一定話要救一個人噶嘛。喺個懲罰上邊，你個人你定咗佢罪，已經佢喺人生嘅上邊已經有個烙印喺度噶咯，其實。咁但系喺定咗罪之余，你点样去令到佢改变佢嘅人生，令到佢唔会再犯呢？所以我哋吓监狱处都要改名做惩教处啫嘛。佢背后嘅理念系好好噶，好高尚噶。我哋有惩罚咗佢之后，就要教导翻佢重回正轨，而唔系以前硬邦邦嘅监狱处，我监禁咗佢。咁但系而家个社会好似。不是咁宽容， 因为而家要以儆效尤啊嘛，每一次都系讲噶，即系唔可以纵容啊，要即系一个示范嘅作用。咁我都系即系嗰个惨啲嘅嗰个个案，因为佢要示范，或者佢成为一个工具咧，要去作出一个警告啦吓。咁啊，于是佢就重啲噶啦。咁啊，嗱呢个咧，我哋见到个 range 真系几阔嘅，不过咧有时衡量咧。都好有趣，我想講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次即係日本大地震啊，咁啊啲人就期望嗰啲有錢人咧就震災咧多啲，唔係淨係啲平民去捐款。咁咧有一個好有錢嘅人咧，就係、叫經營之神啊，即係做生意好叻咧，叫稻盛和夫。啲人就話：點解你唔捐多啲啊？你好似都好冷漠咁。咁佢就話啦。啊，即係佢舉啲例子就好似我哋以前去即係入去印度旅行。咁咧就如果有人走嚟，啲細路仔都係問你攞嘢，咁佢又跛或者又唔知點樣，屋企好窮。咁咧你一俾佢咧，個導遊就話俾你聽：你唔好俾啊，唔好俾啊！你一俾咧，一千個係跟住你啊咁。咁事實上亦都係會係咁嘅。咁於是佢哋就唔好俾啊，快啲入去，快啲入去，我哋即係旅行啦咁樣。咁呢個稻盛和夫講嘅道理都一樣，不過佢咧用一個好啲嘅例子，佢就講啲野鵝。佢話嗰陣時收養過啲嘢，我咧因為大雪咧，咁啊俾佢哋喺屋企，咁啊好暖。跟住多啲嚟，跟住多啲嚟，多啲嚟，多百幾隻。咁跟住佢哋唔識飛啊，因為佢喺度享受緊温暖，佢冇訓練自己喺個嚴寒個寒冬裏邊咧去飛行。咁佢就知咧唔得嘅，即係唔可以咧呢種憐憫咧，係要適度嘅。如果唔係，反而咧就係小惡，即係所謂小善係大惡啊。即係呢個情形。咁阿飞哥，你同唔同意系呢一种咁嘅考量咧？要系咁做咧？ 梗系要有考量咧。问题我哋讲嘅事，有啲我哋有一种讲法，咪叫富人之人咯，系嘛？你变咗系做咗善事，反而变咗做恶事，变咗你要考。所以呢个变咗咧，所以呢度要讲埋 點解你呢、這個孟子講呢、這個有惻隱之心，有呢個羞惡之心、慈愛之心、慈悲之心？其實惻隱背後其實有個字嘅喺度啊，仁義禮智啊。個字本身就係頭先阿文傑華所講嘅考量。 嗯， 你要全盤去考慮你做呢啲嘢。所以我哋講嘅呢個佛家裏面有講法叫做咩？叫做係慈悲反而係一種禍害，變咗係係嘛？呢、這個係依、這個方便就是下流嘛，慈悲反而生禍亂嘛。所以有時啲嘢咧，你為咗好心做事咧，其實反而得出一個災禍出嚟嘅。所以我哋講個惻隱本身咧，其實都要有個嗱，依、這個就係教育啊，梁建國嗰種事嘅教育啊。嘅問題就話你要考量個本身咧，就係一個教育過程，唔係本身你有個惻隱，但你點樣去發揮？所以頭先我哋講，而家法官啊，頭先你講法官，我都想我講法，其實唔淨止嗰個量刑本身有好大嘅彈性啊，甚至係判有罪或者無罪咧，其實我覺得法官其實都有好大嘅彈性，即係話咧，佢話佢有罪，佢自有翻説詞。只有翻佢法律嘅事，佢话佢无罪，佢亦都系能够解得通嘅，在乎佢自己本身系咪想判佢有罪。个 deep inside 啊，如果佢想判佢有罪嘅，佢一定讲得通嘅；想佢判佢无罪，佢一定都讲得通嘅。呢啲含从佢系文字游戏嚟嘅啫。但系点样叫有罪无罪咧？嗰、那个判断嘅基础咧，我哋认为个法官唔系喺个法庭上可以能够定出对方系有罪无罪，就系边个时候佢可以能够觉得。佢判呢個被告有罪無罪，係要去到佢咩？去到佢嗱，依、這個就係中國配合差醫生嘅另一個好重要嘅環境因素，就叫做咩啊？文傑話就熟啦，就係大學中庸都時常強調嗰樣嘢叫做慎獨。 係 你邊個時候容易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嘅？就係、是、一定要你自己一個人半夜三更一個人嘅時候咧，你最容易發現自己嗰種是非。慎重啊嘛，点会慎重啫？你成扎人喺第一个法庭咁多人嘅时候，你唔出现呢啲嘢嘅，你唔识得判断，你唔知道咩叫啱，咩叫唔啱嘅，只能够睇表面正功嘅啫。 嗯嗯， 你最后尾一个人喺半夜三更一个人独处嗰阵咧，你就能够最容易呈现翻你嗰个是非之心。 系系，咁啊，当然佢就慎独，佢冇讲半夜三更嘅，因为而家个个咧都工作咁忙啦，咁啊，人人都道德感系咪都要少啲？因为咧就冇得话即系慎独啊嘛。咁啊，现时唔系吓，因为我哋咧要禁足啊。咁啊，就系咪多啲道德感咧？ 难噶，其实慎独呢个概念咧，喺现代社会系非常之难去实践，因为我哋每人有一个手机 啊。 慎独嘅概念就系话，即系等于。我以前是即係參加過呢個外展學校嗰啲咁樣嘅十幾日嘅啲訓練啦，佢其實都係用翻中國哲學其中慎讀呢樣嘢。佢有我唔記得咗24小時定36小時咧，係禁食，同埋你一個人喺個所謂嘅荒島，即係四野無人，你一個人喺度獨處，俾啲水你嘅啫。嗰陣時佢就要你去回想翻你，即係佢通常係最後嗰一日半日嘅。呢十零日以嚟。你所經歷的事情、啊、你跟你的隊友的合作、啊或者是回想你人生的過程、啊、這些時間、啊、他會給你紙給你筆你可以寫下即在那個年代或者是要慎讀的話就是真的要完全是四野沒有影響你的因為手機是影響現代人生活是非常之大 的有部手機是沒有可能會慎讀到的咁，但系其实慎独系非常重要嘅，真系，尤其是喺现代社会。 系讲得啱啊，因为问题而家好多人咧冇手机嗌救命嘅，现代人冇个手机，嗱而家嗰啲叫禅七啊，去修禅啊，咪叫佢唔俾讲嘢，唔俾用手机嘅，好多人过一两日都顶唔顺噶啦。 系啊，冇错，系啊，呢个系好大嘅考验。 咁所以我哋话如果要慎独嘅话，其实你对法官嚟讲都好难。头先飞哥都讲咗啦，喺法庭入边吓，通常如果你喺裁判处，哇，可以流水作业式嘅一轮接一轮嘅被告上嚟，跟住又话有咩罪乜乜乜咁啊判咁样。基本上除非佢一早已经睇晒成每一单案件，同埋有段时间俾佢静静地去思量嘅啫，否则都好难噶噃。 唔淨止啊，楊潔唔淨止法官咧，醫生都係。而家我好難見到啲醫生係人心人術。 哦， 我見到你好難怪佢，因為佢問題因為睇咁多證，尤其公立醫院醫生，喂，佢只能夠當佢唔會當你一個人犯，有種對你有種惻隱，或者係啊，你慘你病得咁慘，佢只能全部都當你係機械人。 系啊，好，飞哥，我哋要同提一提嘅听众啦。嗱，我哋第三节开始咧，可以接听电话，电话系18723111。大家亦都可以上香港电台嘅面书，叫做香港东广西之友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做慎独， 系咪恻隐？ 啊，恻隐，死啦！我一定要慎独先，要独自处。独处一下，要感受一下。咁样喺呢个新闻之后咧，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俾我哋。今日嘅题目讲多一次，叫做恻 隐。咁同埋呢间新闻报之后咧，我好想带出一个话题咧，就系、是、所谓德福合一啊、或者德福一致啊，呢样人点睇啊？ 好啊，咁我哋新闻之后再同大家倾。 金融安全。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新命令，指示民众在全国大部分公共运输系统都要强制佩戴口罩，以遏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新命令在上星期五公布，星期二凌晨起生效。民众乘搭飞机、火车、巴士、的士、地铁和渡轮等都必须戴口罩。食飲食或者是食藥，以及是和聽障人士溝通的時候可以取低口罩。兩歲以下的 BB 和戴口罩反而會更加危險的殘疾人士可以獲豁免。運輸業界可以拒絕不戴口罩的人士乘搭。疾控中心說，面罩、圍巾、有呼氣閥的口罩等都不符合規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噶。咁依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快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啊，影响一带车多，龙尾而家去到龙翔道近观景台。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呢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军营。太子道东就有个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启德行动基地嘅第一同第二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车停定了先好讲电话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去沙田、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失业率创16年嚟嘅新高嘅失业援助金，政府就讲咗话唔做啦，因为涉及好多公帑。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失业支援是必须要做，政府真的不拖不水，俾人嘅感觉上就好似，帮紧你，帮紧你，大家真的好灰心。 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失业仲门俾我哋嘅，我哋都支持。喺个疫情度，因为啲人其实想揾工都揾唔到，政府都要快同埋照帮人哋去谂。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怀中抱月，狮子摇头，我蜻蜓点出翼，哎呀呀，真系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咁又未必，老友记想保持锋利，睇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啦，教你点样强身健体之余，仲有怡情养性嘅好介绍，让你嘅晚年岁月过得积极自主、自信满满。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 Namaskar Srotabrin， 由尼泊尔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听故事学英语。疫情下嘅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嘅故事。 Namaste， 大家好。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嚟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嘅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哋开始我哋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咁喺我哋开始之前咧，又再次提下大家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生效啊，大家小心火种啦。咁我哋今日有电话入，咁睇下第一个电话系边位咧？哦 ，Lillian， 哎，你好，早晨， 早晨，系。咁我想讲下咧，即系我之前我妈妈中风入院啦。咁跟住我自己又入院啦，咁样嘅经历啦，咁即係话我嗰次入院呢，佢就安排咗，因为我已经系一个即係过咗60岁嘅长者嚟㗎，咁佢就俾我哋去一个 mix， 即係话叫做即係男女即係一齐嗰啲嘅即係病房呢，即係冇分男女嘅，咁即係个 mix gender 啦吓，咁变咗我哋喺个房度好闷啦，咁我哋就会倾偈呀，即係交流一下咁樣，即係咁就因為唔知即係情況咁啊，咁我哋就要即係大家即係好似大家互相去扶持一下咁樣啦，因為有啲八年幾咁樣，咁啊變咗就好好嘅。咁但係有啲譬如話病友佢就話唔好咁多事啦，即係即係咁啊。我阿媽教落行事莫理，行地莫企咁咯。醫生話乜咪乜咯咁咯。咁但我哋又即係好得意咧，因為唔同嘅人咁一齊咁樣，又唔同階層咁樣，就大家即係互相溝通啊。咁就大家又表達意見咁樣話啊，呢度污糟咗啊，姐你唔該抹下嗰度咁樣。咁即係有種好和諧嘅感覺啊。咁啊變咗咧，其實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人與人之間即係。即係互相下支持下，或者互相去即係做翻自己本分咧，我覺得真係個社會係會融洽啲嘅，真係身教不如即係唔係即係如身教不如言教係咯。咁你自己做翻你自己本分，即係你有自己有公民責任啊，咁嗰啲後輩喺度咧係會跟翻你咯。 係非常之同意你，非常同意。 係啦，唔係成日話喺度指責佢鬧佢。咁你如果你成日指責鬧，即係令到大家人好唔舒服咯，即係我覺得我係要讚揚。譬如即係張竹君醫生，我覺得佢呢段時間佢先生又過咗身，其實好慘咯。但佢仲可以啲語氣好平靜啊，或者啲人好多嘢講啊，話啦啦啦咁樣成日，但佢都係仲可以好舒服啊，真係好似即係表現得好好啊，好平靜，同埋係 好專業， 係好專業。 同埋係即係又唔情緒化咁樣嚇。咁、我哋會睇到，哎呀，張叔君醫生好慘啊咁樣，即係咁嘅環境，即係其實自己都需要空間去休息啊，但係仲要孭咁重嘅責任。咁、我覺得即係我哋俾多啲支持喺呢個社會度，即係大家即係有翻啲中國人嗰啲嘅即係謙厚啊，即係一啲嘅即係互相即係大家同胞。我覺得即係做多啲公民教育仲好過話你。即好多好圈蛙，我要攞咩奖啊？我要点样即系成？因为太过个人主义啦。即系譬如 team spirit 咧，系冇个 I 字喺中间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我觉得系我哋要即系再去做翻一啲呢啲咁嘅情况咯。 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吓。 系啦，咁啊 Lillian 嘅讲法咧，就令我谂起咧，医护人员就咁啦吓。咁但系執法者咧，其實都需要有一個惻隱，基本嘅惻隱之心，就唔係話阻礙咗你執法嘅行為。咁、或者你認為人哋阻礙你執法行為，就要拉啊，又要即係直情即係一個都幾不相比例嘅嗰個做法嘅。咁、最近嘅個案咧，就有一個啦。當然我哋都唔係話好知道詳細情況，但係表面睇咧，即係如果一個腹大便便嘅女人咧，你都要用手扣鎖住佢，甚至鎖喺呢一個即係救護床上邊，而令到佢好不安咧。而大家後果，大家亦都會知道咧。其實呢樣嘢又覺得，即係查身份證係咪成為一個比例咧？即係一個係咪一個比例相應嘅即係？執法的強度呢、是不是即是這個哪樣東西比較重要呢人家的身體啊情況重要還是怎樣呢真的很不想這個成為國際的話題但竟然發生在自己的城市、 我相信這件事其實是那個主要的執法者本身他的判斷一個問題啦、 沒錯 我就是看報紙啦、看報紙就說他覺得那個只不過是一個肥胖的女士他就不承认他是有身孕的 或者怀疑 咁呢度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喺度、因为如果他既然声称他是有身孕而你是觉得他没有的话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女警 是后来见到有个女警出现的不过呢当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你见到就 情绪激动这个不是问题是、即是不应该发生因为執法人员应该受过专业训练 的不是个女警情绪激动、而是呢就是个女士情绪激动 那 我们都叫女警过来的不过呢细节的事我们就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如果看到即是一件事即是不是说他即是我想即是他不是去在超市偷东西高买或者是怎么样、即是可以有個空間呢去酌情去處理的、 其實查身份證是很簡單的事情不需要去劍拔弩張、 是的沒錯、 就算有些市民比較上情緒激動的時候、我相信執法人員應該是可以處理得到的、 當然即搞到手又腫曬啊，跟住又早產呢啲，即係最唔想見到啦。 呢啲係最不幸嘅事。 咁喺呢度，我想帶出一個概念咧，就係、飛哥或者你都聽過嘅一個叫做社會同理心嘅概念，即係 social empathy。咁咧，原來咧，我以前成日都話 sympathy 咁樣樣嚇，買張卡都會送俾人哋，譬如人哋病啊，或者係有人過身咁啊，用 sympathy。咁但係 empathy 咧同 sympathy 係唔同嘅。即是当即有个英语的用法呢当你讲 sympathy 的时候很容易认为你好像是超然的、我很同情你啊你没得吃真是惨了、 即是我高高在上去可怜下 你又失业这么久啊好惨、即是那个 sympathy 他们都警惕的即是说呢你有没有一个对等的关系但 empathy 就阔一点就算他不是你朋友或者你的同事你未必好認識佢，但喺個社會層面咧，你都有見到有一啲嘢不應該發生或不忍發生嘅呢個 empathy。咁呢個就所謂同理心係要提高佢嗰個敏感度，先至能夠做到頭先阿 Lillian 打電話嚟講嘅嗰個情況。 阿飛哥係咪喺度？ 嗱，文傑話講嘅 empathy 好好嘅 ，empathy 嗰個道理咪就係惻隱咯。因為惻隱咧就唔係話。你觉得自己痛而是你见到人哋痛你觉得人哋嘅痛好似自己嘅痛咁样。咁呢个咪 empathy 囉。你见到人车身好似车身自己咁样。唔系自己车身喎。咁嗰个就 empathy 啦。即係你已经投入咗人哋嗰度。变咗同理心去咗人哋即係你嗰个自我 以我的 ego 去咗人哋嗰度，覺得人哋好好慘，你就覺得自己都好慘。 嗯， 嗰個就 empathy 嚟嘅。 嗯， 所以測人其實背後其實有一個 empathy 嗰個含義喺度嘅。 冇錯，係啦。點解頭先個個案令到我諗起 sympathy 同 empathy 有個分別咧？就係咧，當然咧，後來咧都有個説法啦嚇，警方有個説法咧，就係話啊，我哋會好重視呢一個婦孺嘅條例咁樣嚇。咁咧，其實對於我一個女性嚟講，所謂婦孺條例咧，可能有啲女權主義嘢都唔係覺得特別好啱聽。呢個唔需要佢係一個婦孺，而係咧佢一定係。佢嗰個處境，佢駝住一個生命啊，佢懷住一個生命嗰個處境，點解唔可以酌情去處理，或者大家冷靜啲去處理咧？即使對方唔冷靜，自己係咪可以有更好嘅方法咧？咁呢個唔係因為苦語咯，即係所以咧就即係嗰個回答咧唔係最好嘅回答。咁嗰個係一個所謂 sympathy 嘅講法嚇，即係有少少我哋英語叫 condescending， 即係你有個優越感，然之後咧佢係有一個弱勢。所以你就去幫佢啊，鬧佢一把啦咁樣。而 empathy 係兩個對等嘅關係，係嘛？同你，嗯。 咁如果我哋講開 empathy 嘅話咧，其實 empathy 我覺得都係要教出嚟嘅噃， 嗯， 係咪啊？因為好似尤其是呢個概念都係近呢十零廿年先至係比較上多人講，因為以前就正如教授所講咧，我哋成日都係去 sympathize， 去可憐啊，去去幫助啊，或者去理解人哋嘅困苦啊咁樣，但又唔會話我要代入到人哋嘅處境嚟到感受人嘅痛苦 啊。冇錯啊，係啊，即係以前仲興施捨呢啲字添，係嘛嚇？咁但係我諗咧，用複雜少少嘅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啲心理上嘢要清理，譬如話嗰個人非我族類， 嗯， 或者咧我從來都唔同佢喺同一個階級，唔好就係種族添，或者性別啊呢啲咁嘅問題。咁啊，於是咧，佢非我族類咧，我就對佢嗰個所謂同理心咧就少咯，少啲嘅嚇。即係我覺得，佢嗰種生態、佢種文化，佢住喺嗰個小區裏邊係少數族裔，即係我需唔需要理佢，或者需唔需要話俾佢知將會有咩事情發生？即係呢一類咧，其實都需要嗰個所謂 empathy 嘅道理嘅。 係， 嗯。 喺 Betty 度，我又想提翻咧，頭先阿飛哥喺第二節嗰陣時講過咧，就話佢嗰個四端咧，那個道德情感咧， 嗯， 就去到王陽明呢個喺明代嘅美學大師就廣而充之之後，將佢變成一個叫做良知嘅概念。 嗯，嗯 但係最近啲人好興講良知嘅喎。 嗯， 但係良知咧，去到而家嘅情況咧，令到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唔係咁好嘅發展嘅。有些人就说你有良知我有良知，我的良知和你的良知是有些不同的， 嗯， 但是我的概念来讲良知即等于道德或者等于一些普世价值是有一种叫做是绝对的，是一个 absolute 的概念的， 嗯嗯， 而不是说是程度上的分别的，你不可以说，哎，我也有良知的，不过你说你良知高一点我良知低一点，大家不同的良知，即是这个是一种诡辩来的，我觉得， 嗯， 是不是教授？ 阿飞哥你觉得呢？ 是啊是啊，因为良知应该是普世的，没有高低之分，不是说你的良知是高一点我良知是低一点， 嗯， 即只有一个很绝对的概念，你自己本身不需要法官判定你错还是啱，你自己知道什么叫啱什么叫错，即是那个道德审判啊，是自己的。那个道德审判就不是由人被的，不是说个法官定你罪你就一定错，而你自己知道自己啱认错，就自己做一个法官。 嗯 嗯。良知就是良知的法官就是自己，不是任何人。 嗯。那这个真的是很中国的，阿飞哥。 很中国 的，很中国的。 我现在想讲一件事呢，你现在香港成日宣扬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是一个叫做咩？叫做系香港嘅法治系香港嘅核心价值，系咪？系咪啊？有几样嘅价值呢样嘢嘛？但系其实你既然又宣扬法治系一个核心价值，但系另一方面你又宣扬爱国，但系我认为爱国咧，其实就是爱国个定义啊，爱国嘅含义应该包括埋系爱呢个中国文化。 嗯， 咁但系中国文化从来唔会话认为。法治是一个管治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嗯， 即中国文化本身是向往那个叫德治， 嗯， 不是法治， 嗯， 是吧， 嗯， 法治即是说你解决社会问题呢就不是靠有拉有锁，嗯，就可以能够執法从严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嗯， 一定必须要从即系你嗰、那个，甚至你同唔同意嗰个系人性本身系是或者恶咧，就都要通过一个教育本身文化教育嚟改变个社会，就唔系靠有拉有所嚟解决嘅。 我好同意啊，飞哥，同埋我觉得所谓嗰个 social empathy 咧。我很希望都仍然是我們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 啊、 即因為呢、這個同理心是很重要的，以前即不久之前我們還是 很強調很自己相應的，即、很愛香港人、啊、很互相扶持，即或者見到有需要的，譬如 SARS 的年代我們都很記得的，這個是很自發去做的。那剛才為什麼會說呢，即是很中國呢，這種剛才你說的說法，而是在西方我們有特別基督教，它有上帝觀，那個執行道德呢，其實那個力量很多時候是他力、啊、即但是在中國呢，它相信你自己主體的四端你是要自己發揚出來，那如果社會教育、或者是孟子孟母三遷呢，都是幫你去有一個比較 favorable 即比較好的環境，讓你的四端可以出現的。咁但係就唔係唔信你冇呢個能力嘅，但係咧喺基督教社會當年咧，作為罪人啦嚇，咁、啊、你就真係需要學習啊、體諒啊、寬恕啊、嚇、啊、榜樣啊呢啲嚇，聖賢嘅榜樣。嗯， 對，謙卑喺基督教。 謙卑冇錯。 用一樣嘅慈讓啊，梁建國發覺你話香港人啊，而家有冇呢個慈讓之心咧？你揸梁建國，你揸車就發覺啦，喂，有冇人讓你嘅？ 十个之中有一个两个咧， 好少啊，百分比啊，即系个社会啊，成个嗰个气氛啊，系冇晒嗰种咁样嘅道德嘅熏陶，冇一样嘅，年轻人而家点样搞成咁啫？其实最简单一样嘢就从来嗰个家庭教育啊，唔向我哋灌输对人要有礼貌，而家后生仔冚唪冇晒礼貌嘅，礼貌咪就系慈养之心咯。嗱，呢啲嘢咧，你无论佢系个根源系点样，都系一种教育嚟嘅。 嗯， 我有少少唔同啊，飞哥。嗱，我不嬲都教我细路要有礼貌噶喎。 但系唔系个个父母嘛？ 但系可能系咪其实可能就在社会入边，即系屋企入边会教佢有礼貌，但系社会个环境个氛围令到佢觉得，就算我几有礼貌都好，人哋唔会咁样对翻我噶。我有礼貌嘅，咪就蚀底咗。 会、 即系呢个系反为系呢个。這個剛才我說的現象反而普遍，因為我有時跟年輕人有聊一兩句，他們就有這樣的心態、這個就是 很慘的，我覺得即 是他們要講回報嘛，我叫你一聲早晨，如果你不回應的話，我第二次就不叫你了，有沒有搞錯啊？我不是很徹底 是 他就會這樣想咯，他要回應回報嘛，而且不肯，因为你点解我要叫先，你唔叫我先啊？ 嗯，啊，不过仲有一个观察，我觉得咧又好特别嘅。嗱，而家咧我哋好多新型嘅大厦啦，啲单位密集啦，譬如你啱啱搬去一个你租嘅单位咁啦，你同你嘅邻居系会点样相处？嗱，譬如开门见到对方，大家系咪一个戒备之心？即系到底啊，佢咩人啊？佢有冇礼貌啊？好敏感于。即对方的反应先，而自己又很少去主动，即是好欢迎打个招呼啊，介绍下自己。以前都仲有、啊， 以前是有的，以前譬如我啲旧唐楼长大的， 系啊， 我识晒，即系我哋叫做唐六楼咧，其实即系五层嘅啫。其实我哋基本上系识晒上下左右每个单位嘅、不过就系细，我哋一层都系两个单位嘅。 系。 咁好多時候對面單位有陣時叫佢幫手睇下啲，即 係 睇下我哋啊， 添 啊， 所以你哋一定要對佢好。 但係而家真係冇，而家係老死不相往來。 同埋驚啊，唔知係咩人嚇。 唔知點解幾時個社會慢慢變成咁咯？我都唔知道，即係潛移默化。雖然我同對面屋都有傾有講，因為我哋都係細嗰個大廈嘅單位。 嗯， 係咪因為多單位得滯咧嚇？定係乜嘢？ 個設計啦。 又唔係喎。但以前舊公屋就好多單位啦， 嗯， 但舊公屋啲鄰舍關係相對地 好、你諗下以前，如果你係公屋單位，根本除咗鐵閘之外，都大開中門啦， 係啊， 有基本嘅防守啫嘛，咁、你望到對方噶，係、咪？煮飯又見到，阿老爺著件睡衣又睇電視，你又望到咁樣噶嘛。 啊，即我想呢个不是只城市设计嘅，而系慢慢即系嗰个市即系 urbanization 啦，即系好复杂嘅因素。 或者人亦都越嚟越着重所谓私隐，系咪咧？因为以往头先我哋讲嗰啲，譬如尤其是公屋嗰啲，基本上系冇私隐噶嘛，大家睇通晒噶嘛，但系现代嘅社会嘅楼房设计嘅时候咧，就系好着重私隐噶嘛，大家闩埋门咁啊，算 错。不过而家咧都政府带头咧，啲私隐都冇乜噶啦，系嘛啊，即系因为又系执法计最紧要啊嘛。 我哋要维持社会嘅治安啊，紧要啲系咪？ 系啊。不過今日咧講惻隱之心咧，仲有一個話題咧，我又想留待喺最後一節嗰度再講講嘅。阿飛哥，你都聽過有個講法叫德福合一嘅啦嚇。咁呢個咧就即係以前讀嘅哲學嘅時候，康德啊都有咁樣提過。即係到底我哋做善行咧，有冇一個幸福嘅保證嘅咧？即係邊個話好心有好報咧？係咪先？即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咧？连呢样嘅信念咧，系咪影响紧我哋对恻隐之心嘅实践咧？抑或咧，其实根本系冇保证嘅，做嚟做乜咧？个代价又咁大啦，等等，系咪我哋会有呢番计算咧？咁如果中国哲学咧就冇呢番计算，吓佢就会觉得唔系你嘅利益得到几多，义利分立啊嘛，即系你应该行善，你就去行善。咁佢到底带嚟咩后果？系好嘅后果，因为恶嘅后果咧，都唔去谂噶啦。啊、但你不做你就不是人来的、啊、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以此为荣、啊、 但我们小孩时代的人的大人都教过私恩莫忘报嘛， 是啊是啊， 但是好像现在被人 少听了这句说话，真的、是不是个社会那个慢慢的演化是不同了，而那个所谓的做善事行善的动机都不同了， 还有、啊、计算利益是不是大于一切呢、啊， 可能是所謂的功利主義是越來越普遍，是 吧？沒錯，咁應間我哋應間去傾一傾，我都想聽下飛哥點樣講呢個德福合一的問題。 好啦，咁德福合一就是我哋下一節的話題啦。咁我哋而家聽聽新聞，休息一陣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力争清零是首要的抗疫目标，防控疫情工作会按实际情况出发，以快、准、狠的战略防止病毒传播，不排除在短时间内需要在不同区域以不同规模或者形式展开强制检测。政府已经要求各部门在人力和资源配套上充分准备，以便在短时间内启动部门人员参与前线抗疫行动。张建宗在网志说，短短一个星期已经进行了三次受限区域强制检测的行动。自第四波疫情爆发，环保署和渠务署联同港大组成的专家团队采用研发阶段的方法辅助抗疫，进行渠网分析和策划取样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面对疫情反复，要采取更加果断和更严厉的措施严控疫情，会继续推行并扩大需检必检、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三方面的检测措施，务求达至清零的目标。陈肇始在网志形容，本港的疫情仍然反复，今个月15日至28日期间共有9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源头不明的个案有346宗，占全部个案的大约38%。他说病毒检测是压制疫情的最重要一环，当局已经按区域有针对性扩大强制检测，目前全港已经有超过100栋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至今已经划出佐敦、深水埗、油麻地、旺角和红磡作为4个指定区域。 国泰航空在网站公布，因应特区政府宣布，由今日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不再被视为有效的旅行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提醒国泰旅客注意 BNO 不能够用于在香港出入境。香港居民可以继续以特区护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入境或者离开香港。国泰航空又说，乘客登机前往香港航班的时候，航空公司会要求相关香港居民出示特区护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作证明。至于未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证件的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向入境处申领签证身份书以作国际旅行之用。英国在脱欧之后寻求加入由11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说，将会在明天提出申请，并会同日本和新西兰的贸易官员通话，预计在今年第一季进行会谈磋商。若果英国成功加入协定，将会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主要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目前由日本、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组成，成员国的总人口达到近5亿，是全球第三大自贸区，创造全球超过13%的收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方面，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因为有工程，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医院。铜锣湾就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和街去中环方向介乎边宁顿街和渣甸街而家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闻到辣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系好香喎、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啊！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原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怀中抱月，狮子摇头，我蜻蜓点出嘅，哎呀呀，真系你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咁又未必，老友记想保持锋利，睇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啦，教你点样强身健体之余，仲有怡情养性嘅好介绍，让你嘅晚年岁月过得积极自主、自信满满。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欢迎回来我们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我们在讲这个德福合一之前，教授之前讲就听一两个电话先。咦，暂时拨不到入来，我们 迟一点 再 讲， 我们讲德福合一先。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由细到大都这样说听的，好人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不报就 时 辰未 到， 咁于是我哋话几时啊？几时到？因为依一代唔报就下一代，咁跟住又唔知几多咁样啊。咁好似我哋有个盼望同个逻辑咧，就系、是、行善系好嘅，所以应该我生活幸福嘅。咁、但系如果咧见到恶人发晒达啊，然之后咧就自己仲惨，就因为自己做好人咧就冇乜好报。咁、我哋行善仲有啲乜嘢叫做动机咧？咁但系当然咧，你冇动机咧，你都系会去做嘅，即系你觉得应该要做嘅都系要做。咁就算俾人拉咗坐监出翻嚟，嗰啲人都话我当时嘅决定，我冇后悔嘅，吓、都系嗰阵时我应该系要咁样处理，咁样反应咁样。咁系咪咁重要咧？所谓得福系一致。咁我想问翻阿飞哥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就系读康德嘅时候咧，佢有个上帝作为一个保证啊嘛。即系觉得咧，你有行道德咧，个幸福咧，就算唔系你而家现眼报咧，上帝系俾咗呢个信心俾你。你觉得咁样对道德嚟讲系咪好重要嘅咧？ 嗱，你如果你唔信上帝咧，你觉得康德叫说话根本系咩你魂有啲无关啊？但系康德有个好重要嘅观点嘅，就话佢认为幸福嘅基础就系道德。 嗯。 即系你冇咗道德咧，你讲幸福系多余嘅。你咩叫幸福先？你话我有钱有食，我有话有呢、這个好豪华嘅别墅啊，有咩游艇游船各方面嗰啲，系咪叫幸福先？但系如果你个人做人本身系做咗好多坏事，内心系有愧嘅，你系冇幸福可言嘅。 嗯， 即系变咗你幸福个基础系道德咯，然后你先至可以有条件讲呢个德福一致咯。 嗯嗯， 好吧， 嗯， 所以先讲道德先，唔好讲幸福。 嗯， 幸福系用道德派生出嚟嘅。 好，嗱， 我哋 即刻再听下你嘅听日 电话入。好，系阿徐小姐，阿徐小姐， 系几位主持好吓，我唔好意思，我讲翻前一段关于个端字啦吓，实用之心，因为我以前工作关系都会接触嗰啲皮毛嗰啲系神经发展啊、大脑发展啊同埋学习嘅关系。咁我恻隐之心就可能会系同即系心理学所讲嘅情绪发展嘅初段咧，系会系同嗰个反应有关，情绪反应对其他人啊啲事物嘅反应。咁根据一啲神经心理学家去讲，就系话大脑嘅底层嘅杏仁核咧系好主管我哋嗰个情绪发展嘅，咁同埋系一个好即时嘅反应，即系。去翻或者系有儒家学说咩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个乍见系好短时期嘅反应嚟嘅。咁好多时一啲人，头先有啲校长讲话，有啲小朋友好似比较凶残啲，有啲又好和善。咁可能系嗰个杏仁核发展咧，系有啲人嘅初期已经佢嗰个功能系有啲障碍嘅。 嗯。 咁所以如果同个学习观嚟讲，就系话。 雖然我哋話係有教無類，但係實質係有類，因為有啲人個反應真係同外間事物嗰個感情溝通係出現咗啲問題。咁呢個係道德發展嘅初端。咁即係根據學者講啦，咁嗰位係叫做 Blair， 咁佢話即係如果初期見到啲兒童咧，即係好似好兇殘，對啲其他傷人嘅感受、傷動物嘅感受好似冇乜反應，咁啊呢啲人咧特別係需要係後天要學習，即係所謂教育要多一啲啦。唔好意思阻咗你第四次。 呢個非常好嘅觀點， 唔該曬你，多謝你啊。 即系我哋当然都唔会信，系完全冇遗物嘅基础啊！阿飞哥点睇啊？ 唔系，就系主要问题系你系教啊，必须嘅。用佛家讲个教系一种助缘嚟嘅，但系点教法？嗱，呢个系技术问题。呢个就孔子所讲叫因材施教。你点样教？嗱，教嗰样嘢咧，譬如话你教个细蚊仔好柴，佢个恨人揾又唔掂，你点样能够 帮助， 但你点样帮佢？点样教佢？ 咁有一种同理心咁样。 同理心啊，同埋一种教法咧。如果你重视佢本来生而有之都系嗰一样嘢咧，仲要启发佢咧。其中个教嘅一个重点咧，就要佢自己自重自发。 嗯。 所以譬如举个例，我举个例啊，嗱，佛家呢个啊南岳怀让啊。嗰、那個叫做係慧能嘅弟子之一啦。咁佢有個學生叫趙州，個趙州咧就喺度打坐輪，以為打坐坐修禅。咁、那、啊個師傅就問佢你打坐做乜啊？咁呢個趙州就答佢：我打坐係為咗咩？為咗想成佛。咁但係呢個南岳懷讓冇出聲喎，就每日就喺個旁邊。喺度磨夠磚頭喎、啊，咁嘅問題你磨夠磚頭咧，磨咗好耐咧，然後呢個趙州竹枝等頂唔順就問佢師傅你磨個磚做咩啊？咁佢話嗰個懷讓就話佢我磨磚就想成鏡，咁然後呢個懷讓就話答佢呢個趙州就話師傅磨磚係唔可以成鏡嘅，你斬都係你嘥時間喺度磨啫。咁然後呢個懷讓就話翻佢嘅，咪係咯。你打坐系唔可以成佛嘅。嗱，呢个问题呢、這个古仔嘅重要嘅关键就话，点解嗰个怀让唔开始就同趙州讲：，喂，徒弟，你打坐唔可以成佛噶。佢冇出声喎，喺度磨砖啫。佢就要嗰、那个呢、這个就教育嗰个方法嘅问题啦。佢要等佢自己问：，喂，你磨砖做乜嘢啊？然后啦，先可以能够增加嗰个教育效果啊嘛。或者话开始即刻同佢讲：，喂，徒弟。打坐唔可以成佛嘅，咁佢只脚左耳入右耳出嘅啫，收唔到效果喎，一定要佢自动自发就问。 咁我哋听第二个电话咧，都系讲紧啲教育嘅问题嘅，睇下点样教细路嘅系。阿尤太， 早晨， 系三位你好啊，好，系听到得，其实我又咁教育梗系要教育，但系咧我都觉得系嗰个先天性都好紧要。不過而家呢個公利社會啊，我覺得嚇其實啲人咧為咗嗰個利益嘅衝突咧，嗰個餐心係少咗嘅，即係佢會有計較，即係兩個人影響到話咦，你呢嚿豬肉係你大嚿，因為我大嚿，嗰啲人就為咗公利咧係不惜要犧牲對方，嗰個餐心係低得好緊要，我覺得除非係咁。除非就係話我同你都冇乜利益衝突㗎啦，即係好似有位觀眾講啦，話呢度喺醫院住啊嘛，我同隔離嗰人覺得呢啲又唔好，話俾人聽，嗰啲冇利益衝突嘅嘢咧，咁佢餐真係有嘅，即係當人都有嘅。咁我當然係同意啦，因為我都係個佛教徒，因為呢個世界冇永恆嘅。今日我可能係我承認啊，我自己到而家好有良知。咁但係你嘅良知唔係冇標準，啱係有標準。唔可以話冇標準，但係會唔會有一日你我都為咗呢個公理，因為唔知呢個世界變成點，得翻我同你兩個，得一嚿一即係一啖飯，唔係你死就我死，因為即係你食，因為我食。咁而家我發覺香港有呢個事情發生啦，點解咁簡單嘅道理唔通人唔明咩？但係點去肯做得出讀咁多書做得出嘅咧？咪就係嗰個公理主義，即係為權為利。咁而家喺美國大選嗰啲都係噶啦。你乜都做到嘅，點解咧？即係話你影響到我嘅利益，或者你影響到我嘅嘢咧，我就好可能就會做到，或者迫於無奈，我都要做出嚟。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咧，即係或者可能真係末法時代，好多人都真係為咗利益咧， 咩都睇唔到，咩都听唔到，喺度炸瞓。总之我系要做我嘅任务，做成咗，我唔理伤害几多人。总之你冇伤害到我。所以我觉得而家系少咗教育咧，即系都啱嘅。后天要教育下，唔可以话诶我厂都唔做。就算而家香港咁嘅咁低迷，我都唔会唔做嘢噶，我都会做翻我平时要做嘢。我要做多少少嘢，我去做啲乜嘢去帮到呢、這个诶、即系有啲嘢可以帮助到咧，我都去做咯。就系奉献好紧要咯。咁多谢大家， 好多谢， 多谢你， 多谢你，系 好。咁啊，继续我哋讲紧德福合一啦。阿飞哥头先讲开咧，就嗰个教育嘅问题，呢、這个佛教，佢究竟点样去成佛？ 唔系，通常要一定要嗰、那个佢本身有一种即系求证，因为匹马咁样，你不停打边佢，自己唔跑都冇用嘅。最紧要佢能够有一种自己自发嘅动力，而有个教育先至能够即系容易嘅。事半功倍嘅系嘛？ 咁就系点样因势利导咧？嗱，现代教育好多时即系系呢个 mass production 啊，即系大规模嘅生产嚟嘅。喺个别教育嘅时候就相对地比较困难，系咪啊，教授？ 其实咧设计上系有嘅，一譬如每一个大学生咧，佢都有一个老师跟嘅，即系佢揾唔揾佢就一件事啦。 系咩？咁好， 系啦，即系我哋有 academic advisor， 我哋有所谓 mentor 呢样嘢啦，有嘅吓，即系每个老师都有 assign 到几好几个同学，唔会多。 咁但系中小学好似冇咁好嘅分配资源、 啊，你可以咁讲啊，因为中小学仍然都系集体教育啊嘛，你喺大学咧，即系其实佢好多失落嘅心灵啊，因为大家都唔系一齐上堂， 系啊， 即系大家分嘅科好散，亦都。即係佢哋唔習慣喺中小學嘅嗰種集體嘅生活，突然間入到去大學，咁所以都有特別嘅關顧。不過咧，我反而想講翻一樣嘢咧，就係道德障礙嗰個問題。咁頭先聽眾打嚟咧，就用我嘅心理基嘅生理嘅基礎啦。咁啊，當然咧，我哋唔可以想象有一個社會就是、啊，我已經知道呢、這、一個呢一、這個細路咧， 你個腦 知㗎啦嚇，去到呢個年紀話仍然都即係好冷血嘅，好冷血嘅。咁咧，不如俾啲藥佢食啊，調整下佢腦裏面嘅一啲狀況啊，或者係俾啲 enzyme 佢啊，係咪就叫有用咧？但呢個唔係我哋覺得最好嘅方法，因為我哋仍然相信有惻隱之心。我今日嗰個題目係有喺度嘅。咁但係我反而有個問題想問啊，岑日飛咧，就係話嗱，你知啦，我哋有孫子啊嚇，咁孫子咧就成日俾儒家鬧咧，就覺得佢係別子為宗，因為咧就覺得佢唔係好似孟子咁樣相信咧人有四端啊，惻隱是非，修護慈讓之心，而係需要用一個賞罰嘅制度嚟到去幫佢行善啊。咁你係掰邊套嘅？即係你自己覺得孫子係咪都係你覺得應該可以推崇嘅一個思想家？ 嗱，呢个孙子问题啊，卢思光教授讲得好好嘅。佢话一般人咧讲起孙子咧就话万子主性善，孙子就主性恶。阿卢教授就讲话呢个系皮相之论。即系睇到个表面，以为一个话圣子，一个话圣恶。其实孙子所讲嘅所有嘢，万子又冇矛盾。 系 孙子人真今人之性，真而有好利。头先个听众讲过话有一公利社会，其实唔净止话而家嘅社会。啲人係有好利，自古以來人人本性就有好利之心噶啦，唔係話而家公利社會先至個個揾自己有咩對自己有冇好處嚟做。以前由子固至今，個個都係好利嘅、但係呢啲嘢咧，孟子其實冇反對嘅，即係話呢啲嘢就話孟子所講呢啲叫做禽獸之性啊嘛，即係人係都係禽獸之一啊嘛。咁呢啲性人本來冇，孟子冇話喂人唔係性惡喎。他認為孫子所講的日身而有好利，而身而有疾惡，而身而有啲親心嗰啲，全部都有喎。即係話除咗呢啲嘢，仲有一啲幾稀，丁丁咁多與禽獸唔同嘅嘢咧，係禽獸冇人有嘅。即係話意思係唔係話？ 真係幾稀，冇錯。咁我哋咪煲大咗咧？嗱，原本咧真係一個四端，又咁少，又要去點佢、點燃佢，又要傳之此達咁樣，然之後又幾稀。咁即系话咧，我哋大部分咧，其都系一个禽嘅 禽兽啊， 禽兽不如啊，几惨啊！如果话系吓，咁 呢个系中国文化特点嚟噶。你譬如话，你如果你同外国人讲，你同外国人讲，喂，我哋中国人闹你禽兽系一个好恶毒嘅咒骂，但系你如果同外国人讲， You are an animal， 佢覺得冇問題啊， 直認不諱啊，簡直 係 啊，佢有咩問題啫？我哋中國人講話，你話我係禽獸係一個好惡毒嘅辱華，我個人講話，我覺得 OK 啊，係啊，我本來係馬騮變嚟噶嘛。 是啊，有進化論就得咯，都是幾稀嚟噶。 佢唔覺得，佢唔覺得有問題喎。因為就孟子章講咗，有丁就幾稀就稀就稀少啊，稀幾丁丁咁多。你就要你又要重視丁丁咁多嘅嘢，但係問題基本上既然你咁少啊，大部分嚟講，你話喂你好難喎、啊，幾稀，所以大部分嚟講啊，孫子所以好重視教育嘅。佢講有篇文章叫勸學啊嘛， 係勸學篇， 教育嘅重要性，講教育嘅重要性，就基本上咧通過法制、通過教育嚟改變人嗰個自私自利嘅本質咧，其實喺基本上係可以有效嘅。 嗯， 啊，佢叫農禮啊嘛，佢用嗰個文嘅好儒家嘅都係本質係好儒家嘅，但係基本上教育係 OK 嘅，你唔可以忽略教育嘅。 嗯，係嘛？所以咧，越谂咧，其实中国哲学都几完备嘅啊，特别系喺诸子百家嘅情况啦，吓、啊、好多理论都有嘅。咁、嗯、就、 啊、 只不过咧，儒家后来成为一个主流啦，亦都系方便统治啊。咁诶嗱，即系我就觉得恻隐咧，我哋都系要肯定嘅。 嗯。 吓、啊、咁诶，但系我哋有偏向咧，就系觉得讲恻隐，讲嗰善嘅嗰几稀就多过恶嘅嗰大。大的稀啊，你可以话吓，咁、啊、即系其实嗱，双管齐下而家有，但系现时真系见到偏于一流咯，吓、 嗯 啊，即系喺个执法嘅气氛里边咧，就系偏于一流。 咁始终孟子讲人禽之别，都系一关于系因为人有仁义呢个咁嘅概念啫。 系啊， 但系仁义呢样嘢真系要学翻嚟，我始终觉得。 有的你有的 真的人生即是一出世已经有在内心深处会有一个这样的种子在这里。 陈日飞怎么看、啊、即不是说即是怀胎十月里面有几 起。当你有那种恻隐的时候你不自己问自己、啊、我有这种恻隐究竟是老师教我这样的老师叫我这样做抑或是爸妈叫我这样做因为我自己自然使人教我都会觉得有这种恻隐当你觉得自己有恻隐之心嘅时候，当你自己有同情心、怜悯心嘅时候，你要问究竟系阿爸阿妈教我嘅，因为老师教我，因为朋友教我啲， 因为我自己有嘅。 哇！呢、這个反攻 自己可以， 系啊， 好高深啊，飞哥。 你唔需要 argue 嘅，其实你自己问自己，究竟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争出嚟，自然唔知点解又会有，抑或系阿爸阿妈叫我喂你咁样见到个三蚊仔俾人车咗，你要唔流露一啲好呢、這个？好不忍心嘅情绪啊，系咪咁样意思咧？系咪老师叫我咁做咧？系我人哋教我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真系教我都自然会咁咧。其实自己可以问自己噶，争拗噶。 唔系梁敬国已经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啦，真系。可能真系要慎读嘅时候咧，喺无人嘅地方，一个人慢慢即系追本溯源，谂翻以往过往啲情景啊，究竟点解系咁嘅反应啊？咁咯。 但我觉得而家嘅香港社会咧，系好多个案都可以俾你测试到自己有冇恻隐之心。 嗯， 啊，即系除咗所谓公理啊、执法啊呢啲之外咧，嗰、那个同理心去到咩程度？ 系， 嗯， 所以有啲嘢咧，我觉得即系话拗嚟无谓嘅，因为讲到最后尾都话你自己问自己，你话你自己系有咁就有咯。如果你话你坚决话冇。咁我夾硬話同你講有都係多餘嘅，其實我判官就係自己啫嘛， 係啊， 係 啊，冇錯，因為咧嗱，陳日飛你都記得啦，孟姐係講直覺體證嘅嘛，佢唔係講邏輯推理嘅嘛，所以嗰啲嘢係無用爭辯啊， 嗯。咁可能咧，到回应翻阿飞哥，我哋个人嘅良心账簿咧，都耐久都要自己去睇睇嘅，啲进账同出账咧，系应该点样去处理？咁有啲时间咧，大家自己独处一室嘅时候慎读。OK， 咁我哋今个礼拜嘅广东广西咧，差唔多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先。礼拜一嘅广东广西咧，题目叫做刘少奇之奇啊，咁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梦红。咁結束今日嘅節目之前咧，送翻俾大家一首歌，就係許廷鏗嘅《痛》啊！好多謝大家， 拜 拜，拜拜，飛哥。 痛